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十集。当然不是，那只没出息的家伙都给抽了筋了，怎么可能还活在世上？ 那你生什么气啊？ 对电视机的心疼又回来了。啊，因为演三太子那个人长得太丑。橙子掩面而泣。你哭什么？摸起靠垫劈头盖脸砸过去。 人家帅不帅关你什么事啊？啊，你乱放电烧我电视机。我是让你放电放电放电，你赔我电视机，赔我赔我赔我。 一边说一边砸砸砸砸砸，离被疯狂的女人砸得抬不起头来，只好抱着脑袋任其凌虐，直到橙子力尽伏在沙发上嚎啕大哭。离抓抓头发凑过去小心地问，喂，电视机很值钱吗？ 很贵很贵，够买300个你了。 算我欠你的，将来我还你好了。橙子却还是哭，止也止不住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为了一台电视机，他还不至于哭成这个德行。奕晨办公室里目睹的香艳一幕，一直堵在他心头。这只是他好好哭一场的绝对理由。李不知所措的站在橙子面前，良久试探地伸出手臂，轻轻揽过这个抽噎成一团的女人。橙子就拱在她怀里，揪住她领子，尽情地哭泣。将醒未醒的时候，感觉枕着的东西不是很舒适，用力拱了拱，舒服了，再睡。一点迷惑，却在睡意朦胧的脑海里面渐渐浮现，越来越清晰。这枕头怎么是温热的？睡意顿去，小心地睁开眼睛瞄去，上方是离靠在沙发靠背上微仰着睡脸，从他的角度可以看到离线条完美的下巴和合着的长长睫毛，而自己身上卷着那条毯子枕在他大腿上。听书直接送会员卡，不用抽奖。大家好，我是爱你们的林少。每个月呢，我们都有新书福利活动，直接送会员卡，但是只送给爱我的小耳朵宝贝们哦。所以如果你喜欢林少，也愿意参加福利活动，那么可以加我的微信 14741290097， 验证信息为龙子驾到福利。哦，对了，要先告知，不知道您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时候了，所以也许您参与的新书活动已经不是您现在听的这本，不过人数有限哦，先来先得。太多的话林少也送不起。所以如果您喜欢林少就加我吧，等你哦，么么哒。自己就这么枕了一夜吗？动作尽量轻，尽量轻的起身，蹑手蹑脚想要溜走，脚踏在凉凉的地板上，又感觉清晨的气温有些冷。离没有盖东西坐着睡了一夜，不知道会不会着凉，又走回来拿起毯子轻轻盖在离的身上。盖到肩膀的时候，他的睫毛颤动一下，睁开了眼睛。橙子的脸停在离他很近的地方，那一对被睡眠洗涤的纯净无比的深蓝眸子水一般地看着他，一瞬间呆住了。这么近的距离，这么纯净的蓝，灵魂嗖的一声被吸了进去，险些溺死在里面。呆了一会儿，橙子才回过神来，直起身咳了两声掩饰道， 醒了，我去做早饭。 说完立马转身就逃。早餐吃的是煎鸡蛋和面条，面条热气腾腾的， 橙子躲在热气的后面，离今天的进食速度意外的慢，还隔了热气偷偷观察橙子的脸。橙子拿筷子挑了面条，却不太想吃，心情可以左右他的胃口。整个早晨一直在尴尬的气氛中度过，直到橙子的一声尖叫打破了沉默。他举着一颗糖豆子来到玻璃缸前准备喂给小可时，惊慌地发现他不见了。 小可，小可，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啊？ 挨个窗台看了一个遍，都不见他踪影，又趴在地上在家具底下找来找去的。哎，你在找什么？离看着满地乱爬的橙子疑惑地问。 小可，那个乌龟你看到它了吗？ 我没有注意。他突然想起了时间，看看表。 哎呀，帮我找，快帮我找，该死，又迟到了。梨子，你今天在家负责帮我找小可啊。 可是， 哎呀，电视都没得看了，你闲着也没事，一定要找到他啊，否则的话我不给你做晚饭。 一边匆忙地穿上外套和鞋子，说完这句话夺门而出，又跑回来了。 哎，午饭在冰箱里，将就点吃就好，不要乱用电器啊。 一路奔跑着进了公司大门，扑向将要关闭的电梯门，总算是赶上了。站定了才惊觉只有一尘在电梯里。 一直关好。 他微弯了一下腰，便拿着包包静静地站着，假装感觉不到电梯里越来越强大的气压。他觉得一尘似乎一直在看他，因为没有抬头也就没有得到证实。一尘难道是想解释昨天办公室里的那位美女的事情吗？哎，算了吧，他凭什么跟自己解释啊？或者他是知道自己把小可给弄丢了？一尘从他的侧脸的发丝上收回目光，嘴角不易察觉地笑了一下。电梯门开，一尘率先走了出去，脚步轻松自然。橙子闷闷地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，心里一直惴惴不安，担心着小可。真可恶啊，没听说过这么调皮的小乌龟。乌龟不都是应该整天趴着，像一块石头一样安安静静地过一辈子吗？小可为什么这么另类呢？哎，也不知道李找到他没有，他会去哪里呢？苦思冥想，哎，对了，白糖罐子，说不定是小可最向往的地方，让李看看罐子里有没有。摸起电话就给家里打电话，电话响了许久都没有人接，会不会是这个家伙不会接电话呀？这应该也没什么难的，无师就能自通，听见响声不会拿起来查看一下吗？真是笨死了。不对，他不会是又跑出去了吧？家里备了吃的呀。中午休息的时间虽然很短，橙子还是打算趁这个时间回家看看。匆忙地赶到家里时，却发现屋子里面空无一人，而玻璃缸里小可却安然待在里面。他惊喜地扑了过去。 小可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跑哪儿去了呀？不乖，以后啊再敢乱跑我敲你啊。是梨子把你找回来的吗？他还真的是不负重托呀。哎，他去哪儿了？ 大家好，我是本剧中莫武的扮演者铃木一，点赞、订阅、评论来支持我们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